咁港大又唔关事嘅，咁你唔可以因为我住个区我都港大。 咁你楼下都你都有英皇嗰啲啦嘛，圣坡啊嘛，唉。咁但係真係㗎，我覺得即係你而家你所謂你同香港人講呢，即係你見到黃振文嗰啲嘴臉啊，係咪姚歌平嗰啲嘴臉啊，就同你講喊打喊殺，係咪，即係但係你要咁講，即係如果你香港， 所以共產黨咪要明白一樣嘢囉，頭先我哋最後呢一節呢分析嗰個所謂下層建築嘅問題，你所有嘅上層建築嘅意識形態，我哋嘅政治信念，其實係因為個下層建築，下层建筑就话俾你听，共产党都熟捻过我啦，仆街！就话俾我听，我系冇得好食嘅。喺而家呢个年代，我哋嘅后生嗰辈睇唔到自己嘅希望，因为你个贫富悬殊拉得太大，因为你倾向成班即系大财团同大商家嘅时候，你就一定系会引到啲后生仔，点解系占咗大部分？觉得系香港冇希望，所以我要独立脱离你嗰班契弟，系咪？因为你都系有份帮手炒贵晒我啲楼噶嘛，屌你！嗰班阿撐大佬係嘛？喂，佢係有份嘅，佢係焗起個成個市啊，大哥，搞到我哋冇啖好食啊！點解有港獨嘅傾向？由生活嘅基本嘅問題開始。喂，我從來未想象過自己，就算你話我翻返去你個年代都好，當除衫啦，唔好話爭廿萬啦。我冇谂过自己赚五六万嘅，毕业嗰次之后，我冇谂过呢样嘢嘅，系咪？只有自己消费碌重塞嗰阵得闲钱嘅啫，大哥，冇谂住读书嗰阵会争咁多嘅，同埋嗰阵我哋咁平，而家好贵噶嘛，学费系嘛， 42,000一 个 semester 啊嘛， 一年， 哦，42,000一，咁即系20,000几， 其实好多年，其实好多年都冇加过嘅，但系问题咧，你个价因为而家系四年制。你四年就系多一年啊，大佬。 系啊， 你去借多年钱啊。 4×4=16，即系差唔多。 五年制添啊。 17-18万， 你计埋息啦，咁啊20,000噶啦嗰度。 跟住你消费咁厉害，系咪？咁唔使食啊？问老豆攞啊？老豆俾几多次你啊？屌！所以我想讲两句关于台湾嘅做结尾噶。 系，咁就呢一个咧就主要就系因为嗰、那个嗰阵时我哋早上个礼拜啦，就讲嗰、那个暴动妹系嘛，咁就因为去咗台湾就寻求呢个政治庇护，咁就时代力量咧本身都话冇接触过佢嘅，咁但系最近都即系表示关注啦，系嘛，咁咁佢哋就联同18位立委就喺台湾里边咧。就搞咗一个叫做系国会嘅呢一个关注香港民主联盟啦，即系简称我唔好讲咁鬼长咧，叫关港联啦，不如叫做吓。咁呢个关港联咧，咁啊最近即系其实上个礼拜咧就揾咗一啲立法会议员，香港立法会议员就去台湾就分享啲民主嘅经验啊呢啲咁嘅嘢。咁但系当然啦，就喺大陆眼中，即系讲即系呢啲建制派眼中，嗰班友全部系台独分子嚟噶嘛，系嘛？咁话你揾乜台独嗰班友，喂，仲个个都唔揾，揾你自决、哦，梗系有嘢啦，系嘛？你梗系通奸啦，你个嘢系嘛？即系梗系睇上我老婆啦，系嘛？ 咪所以国台办同埋48个建制派嘅议员咧，发表呢份声明 嘅，系 嗱，当然。你問我，佢請我咧，我都會去嘅。當然我冇人咁叻啦，係咪？即係我都唔警覺呢樣嘢，政治上唔係好敏感。但係你事後即係再諗嘅時候咧，大鑊嘅喎，大鑊嘅喎。佢唔同華人民主書院，華人民主書院係講中國民主。OK， 即係共產黨唔會反對話自己去邁向民主㗎嘛？ 你建設民主中國啊嘛？你喺度。 但係如果你而家俾佢揀咗。你嘅所謂自決派同埋所謂有港獨傾向嘅一啲香港嘅立法會議員走去同佢一齊襯嗱呢一鑊咧，我覺得係我哋笨咗，我哋笨招咗嗱時代力量，咁佢梗係會咁做啦。我係時代力量，我都係因為點解咧？我曾經搞過學聯國際事務人咧，我攞咗個結論。嗰陣時候開會嘅時候，我發覺屌啲友。他们的思考方法永远是从自己的国家的利益角度去考虑问题，或者从自己的身边的状况里面去理解这个世界。例如我见到那时候菲律宾的左翼，因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收到共产党钱，他是对我们谴责中共屠城是保留的，